0800410067106108。 最后的一分钟啊，花1398元订购到原价是3998元的两盒鲜芋仙海参，就送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贝一只和价值680元的驼毛贝一床。加油打电话40071061。4007106108。 威名场，醒目却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孔明带着十几名从人骑着马来到公子刘琦的家里。刘琦呀，像接神仙似的把孔明先生给接进去了，让到上座呀，坐下这才问、先生，我家叔叔怎么没来？哼，公子，我家主公他突然患病，肚腹疼痛，来不了了，让我向公子你道歉。哎呀，这说的是哪里话来，真不巧啊，叔叔怎么现在病了呢？先生，那您就多喝几杯吧。说着，刘琦满满的给孔明先生斟了一杯。还没喝完三杯酒呢，刘琦公子就问上了：先生，我家继母不能相容于我，总想要加害刘琦，望先生叫我一句活命之言。您高口，所以才把我给派了来，我也不说。又喝了几杯，刘琦还问： 起来起来，把公子刘琦给扶起来。刘琦赶忙搬过座位来，让先生坐在那儿，自己往旁边规规矩矩一站，是垂手静听啊，等孔明给他出主意。 孔明手摇大扇想了一想：公子啊，你还记得申生在内而亡，重耳在外而安的故事吗？诸葛亮跟刘琦说的这俩人呢、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献公的儿子，一个叫申生，一个叫重耳。后来献公的夫人死去了，晋献公身边有一个爱妃叫骊姬，献公非常宠爱他。这骊姬又生了一子，骊姬就想了，说将来这晋国的大位能不能传给我儿子？哎呀，恐怕不能啊，因为还有申生和重耳呢。日子一长啊，这骊姬就起了杀害申生和重耳的心了。他想给自己这亲生子抢这宝座，所以他不断的在献公面前给申生、重耳进些谗言，就说些坏话吧。可是献公不信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申生和重耳啊，这哥俩很孝顺，而且为人也好，就是练武啊、习文呐、都非常用功。朝里边的文武以及晋国的百姓，没有一个不夸赞这两位公子的。另外，人家也没有什么错处，怎么就能给杀了呢？慢慢再说吧。献公只是听着，他就是不答应杀这两位公子。骊姬一想，这不行啊，哎呀，我得怎么才能把这申生、重耳给除了呢？忽然一天， 这骊姬呀，听说晋献公在望月楼上看书呢。他心想，这可是个机会，我呀把这两个公子一个一个除掉，今儿个我想个办法先把这申生杀了。怎么个杀法啊？骊姬心生一计，他急忙梳洗打扮，然后让手下人去把申生请来，让申生陪着他呀去逛逛花园。谁知道啊，就在骊姬收拾打扮这同时啊，他悄悄地在他那头发上抹了好些蜂蜜。申生得到这消息之后赶忙就来了。申生知道啊，骊姬是父亲的爱妃，论着那也是申生公子的一位继母啊，他不得不陪一陪。骊姬一进花园，这蜜蜂这么一闻蜂蜜的蜜香，就全来了。骊姬呀就装出害怕的样子，哎呦呦，这哪这么些蜜蜂儿啊，公子啊快来帮助我赶一赶。申生也未加思索，只说了一声遵命。哎呀哎呀，古代人的袖子又肥又长啊，申生啊围着骊姬像跳长袖舞似的轰了半天，算把这蜜蜂给赶跑了。蜜蜂虽然赶跑了，可是把骊姬头上戴的那些个花啊跟那簪子都让袖子给刮掉了。申生吓得诚惶诚恐的把花捡起来递到母亲的跟前，骊姬你接过来戴上不就完了吗？ 哦， 公子你就把这花给我戴上吧。 是，孩儿遵命。 那是母亲呢，戴就戴吧。申生公子也没多想，把这花给他戴上，簪子给他别上。这二位在这御花园里这么一折腾，正好让那望月楼上的晋献公给看见了。因为这个望月楼啊跟这花园就隔一朵墙，献公在这楼上看书，猛地这么一抬头，他就看这花园里边站着俩人。这俩人干什么呢？隔着帘子看不太清楚。他吩咐把帘子给我卷起来。把帘子卷起来之后，这俩人干什么呢？隔着帘子看不太清楚。他吩咐把帘子给我卷起来。把帘子卷起来之后，献公手扶栏杆探身一看，嘿呦，气得他这脑袋忽悠的一下子，心说这像话吧，这个啊，你说这孩子你小心啊，不懂事儿啊，那是你继母，你这继母比你大不了一两岁，就是比你小一两岁也不行啊，那也是母亲呢，这成何体统？气得啪把书扔了。骊姬约摸着这时候可能献公已经看到了，公子你请回去歇息吧。他让申生走了，他就跑到望月楼上来了，一见献公，大王千岁，您看这公子申生还成何体统，他在御花园里调戏我是如此这般。要平常这么一说，献公还不能信，今儿晋献公全看见了，他摆了摆手，啊，爱妃不必多说了，我都亲眼看见，嗨，真是气死孤家，我一定要把这申生斩首。哎，骊姬就等这句话呢，可是等了好几天呢，也没见献公杀这申生。献公这话虽然说出来了，但是冷静下来，他仔细这么一琢磨，我这个孩子他不是这人呢，我就无端的把他杀了，算了吧，只是生了两天闷气呀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骊姬受不了了，合着我这计策白用了，哎呀，要除不了申生和重耳，将来我儿子怎么能继位呀？他又在冥思苦想，一计不成他又生二计，正赶上有一次祭祀，这个祭礼下来之后啊， 必须送与县公先尝，就是县公得先尝尝这祭品，然后文武百官才能吃呢。文武百官都送祭礼，是公子身生重耳啊，也得送。骊姬知道乃份是身生的祭品，他让人把这份祭品取来了。取来之后啊，他亲手啊把这些吃的加了加工，他悄悄的放了些毒药，然后就摆到了县公的面前，说这是公子身生的祭品。县公刚要吃啊，大王且慢，外来之时恐怕不敬，您不能先吃。他这意思好像挺向着进献公的。献公一听，哦，爱妃说的对呀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应该先给狗吃。嗯，献公摇摇头，哪有狗吃完了我再吃的呀？他这是个计策。骊姬吩咐人叫进一条狗来，把这祭品给这狗这么一吃，当时这狗啼笑流血死了。献公一看大吃一惊啊，哎呀，这我要吃了也得这样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祭品谁送来的？申生。哈哈，好啊，这下子献公可火了，甭问呢，此子有谋父篡位之心，他立刻传旨将两位公子赐死。当天晚上那祭品一送进宫里去，发生这个事儿的同时，重耳跑了，申生没走。他为什么不走呢？申生想，不管怎么地，我于心无愧，我能给我父亲投毒药吗？那就是个祭品嘛，怎么会能有毒呢？不管有毒没毒，我父亲绝不会相信。另外，我相信我父亲也不能杀我，我是他的儿子呀，虎毒都不吃子啊，父亲能这么残忍吗？就在那天晚上，晋献公就把申生公子给杀了。那么重耳在外边呢，逃亡了19年，后来晋献公死了，重耳回到了晋国，继了位，就是那位晋文公，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。今天诸葛亮给刘琦讲的这申生在内而亡，重耳在外而安的故事，就是这段故事。孔明先生说这段故事的意思，就是告诉公子刘琦，你得想方设法离开荆州，你继母就害不了你了，你得躲开他。刘琦听到这会儿立即跪倒，请问先生，我应该到哪儿去？重耳在外19年颠簸流离，他还有些亲友，您说我能投奔谁？孔明一想，哎，公子啊，近日我听说呀，东吴的张昭张子布给他的主公孙权献了一计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关云知是恶，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孔明一想，公子啊，近日我听说呀，东吴的张昭张子布给他的主公孙权献了一计， 孙权不是把夏口得过来了，把皇祖杀了吗？然后他派新收的那个大将甘宁镇守夏口。后来张昭说呀，这座孤城不好守，咱不要这地方，咱们来个诱敌之计，说是咱把夏口打了，杀了皇祖，刘表绝不能甘心，他一定得派他兄弟刘备、刘玄德带人马来取夏口，咱弃离夏口，坐在家里等着他，刘备的人马真来了，咱们就把刘备是一举而灭，随后进取荆襄，再得许昌。孙权听这个计策不错，他就按着张昭说的把这夏口给让出来，把甘宁、甘兴霸给调走了，所以现在夏口是空城一座。公子啊，你可以跟你父亲刘荆州说一说，带一支人马去镇守夏口，这不就平安无事了吗？ 哎呀，多谢先生再生之恩。 刘琦磕了个响头啊，孔明先生摆了摆手，哎，公子算了吧。孔明先生心想，嗨，这顿饭吃的操了多少心呢。刘琦把楼门打开，朝下边大喊一声，搬梯子来，把楼梯二次上好。刘琦扶着孔明先生下了楼，送出大门外，送出老远呢。孔明回到了馆驿，进门一看呢，玄德正这儿吃饭呢，不是病了吗？好，吃的比哪天都多，肚子也好了。一看孔明先生回来了，玄德也有点怪不好意思的，赶忙把饭碗放下。 哎呦，哦，先生您回来了。 嗯，主公，您的病体痊愈了 啊？啊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这个先生，您见着刘琦了？这顿宴付的还不错吧？两个人相视而笑，你看了看我，我看了看你，都乐了。 孔明点点头啊，主公，您怎么给公子刘琦出这么一个主意呢？ 哎，先生，我让刘琦逼得也没办法，先生您就多多见谅吧。 孔明又把申生重耳的故事又给玄德说了说， 说是我告诉公子刘琦了，他只好采取这个办法。 主公您呐，还得在刘表跟前美言几句呢。为什么呢？公子刘琦请兵去镇守夏口，刘表恐怕还拿不定主意，他得问问您，您呢还得给刘琦公子多说几句好话。 那是自然。哎呀，先生您这个办法想得太好了，我替刘琦谢过先生。 哎，主公，你我一家何许客套呢？ 玄德吩咐来啊，快给先生准备饭啊。快快，这儿刚吩咐完，有人进来禀报，刘表请玄德过府议事。 孔明一看，怎么样，来了吧？ 啊，先生，我这就去。 玄德收拾了一下来见刘表，进门一看，哟，桌子上放着一封书信。谁的书信呢？他儿子刘琦的。刘琦听孔明先生指教之后，他是郑重其事的写了一份表，说明他要去镇守夏口的重要意义。刘表看完了之后啊，真拿不定主意了，我叫不叫刘琦走啊？刘表这些日子病也重啊，他还很闹心。他闹心什么呢？看来这病好不了了，死了之后这荆州到底给谁呀？刘表不是说要把荆襄拱手让与玄德吗？那是走过场，那不是刘表的心里话，他那是跟刘备客气呢。玄德这人忠厚，他就当了真的了。刘表嘴上那么说，其实他哪能舍得把荆襄九郡这么大一块地盘让给玄德呀？他想给他儿子，想给哪个儿子呢？刘表心里头打算呢，是想给他那小儿子刘琮，就怕这舆论他扛不了。 那么就得给刘琦，要给了刘琦，他知道他的夫人蔡氏和他那位舅爷蔡瑁就得跟他拼命。所以闹得刘表啊是前也不是后也不是，左顾右盼，拿不定主意。他就把刘备请来了，贤弟呀，你看你大侄儿要请兵镇守夏口，我也听到禀报了，说是孙权把甘宁甘兴霸由夏口撤走了，现在是空城一座，那你说我让不让他去？ 玄德一听，他心里早有主张了，哎呀兄长，这可是再好不过了，您就让刘琦去吧，夏口是重地呀。我还在想呢，您不是说让我带兵去取夏口吗？咱还真不能去，怕曹操来到荆州这会儿偷袭，要是总不去，这个夏口总让孙权占着，这也不好啊。说现在孙权既然自动的把他的大将甘宁由那儿撤走了，说明他把这地方给让出来，让出来哪能派别人去啊，必须有亲信把守。如果大公子刘琦镇守夏口，那么您呢和刘琦公子镇住了东南，小弟我在新野县守住西北，荆襄无忧矣。哥哥您应该让公子去呀。哦，既是贤弟这么说，就叫他去吧。刘表当即传令，让他大公子刘琦领兵一万镇守夏口。公子刘琦一听这消息，是立刻收拾东西启程动身，一刻不停啊。公子先到馆驿谢过孔明先生，并请先生转告其叔父玄德呀。玄德这会儿正在刘表那儿坐着呢，他不能当面去道谢了。然后刘琦是打马登城走了。玄德加了几句美言，把刘琦公子派出去之后，自己又劝慰了刘表一番，让他好好养病，说我也该回新野县了，我得提防着点曹操啊。这曹操一时一刻也没忘了荆襄九郡哦。一说这个，刘表又客气了一番，贤弟呀，如果说愚兄不久于人世，那么你呢就代管代管荆襄吧。哎呀兄长，这万万使不得呀，您就安心养病吧，但愿您早日痊愈。如果说您要让荆襄，那您就得让给公子。兄长您放心，小弟我竭尽全力为报答您对我的恩情，我就是肝脑涂地也无怨言，我一定协助公子守好荆襄。这地方你得给你的儿子。刘备留了个心眼儿，究竟是给老大刘琦呀，还是给小儿子刘琮啊？玄德没说，不能再说这档子事儿了，反正含糊其辞，就是得给公子。刘表也不好再说什么了，他和刘备道了几句珍重，玄德回着馆驿收拾了一下，和孔明先生就回了新野县了。回到新野县来之后，玄德还和过去一样对孔明始终就那么客气，三顾茅庐由隆中把孔明先生请出来，什么样到现在是一丝一毫也没变，还是敬孔明如师啊。别人一问，他说我得孔明先生是如鱼得水，不管对谁他都是这句话。这两天呢，玄德有点功夫，他坐在那地方编帽子，嘿，这帽子编的大小号都有，样式各异，玄德这手艺还真不错。这天孔明先生找他来了，脸上连一丝笑容都没有。周公啊，先生您看您比刘荆州如何呀？这突如其来的发问，玄德一愣， 他想了想明白了，哦，您是说我比刘荆州的势力呀、啊？嗨，我哪比得了人家，人家趁荆襄九郡手下有蔡瑁、张允，还有那么多的兵马呢，我呢寄人篱下，就在这新野县这小小弹丸之地暂且栖身，我比不了。那么您比曹操、曹孟德呢？ 哎呦先生，那我更比不得了。现在曹操拥雄兵百万统一北方，战将不下千员，挟天子令诸侯，我玄德比他更是望尘莫及。哼，孔明这才笑了笑，主公既然知道，那你为什么天天在这儿编帽子呀？您那大志都上哪儿去了？您在我的茅庐之中说的那番话呢？您整天这儿编帽子，难道就能重扶汉室，建成霸业吗？唉，玄德深深叹口气，先生啊，我正为此事着急呢，急得我一点办法没有，我这才坐这儿编帽子。您说我要地方没地方，要兵马没兵马，我怎么成这个霸业？哎呀呀，孔明一皱眉，主公，你先招兵吗？哎呀先生，那我把兵招来该怎么办呢？由我来给您操练呢。主公，你大意不得呀。先生说的对，玄德就等孔明先生这句话。你看他整天坐在那儿编帽子啊，外表看着挺平静，实际玄德那心里头是比谁都急呀。他是没有办法才坐在那儿编帽子，如今先生给他出了主意了，他非常高兴啊，立刻就把告示贴出去，两天的功夫招来了好几千。一听说皇叔刘备招兵，是家家争先恐后往这盒送的好子弟呀、啊。由孔明先生带领着整天操练。孔明先生练兵有法，他是五人为伍，十人为总啊，那可以说是步骑相继，随鼓进退，左右回旋，寸步不乱，排兵布阵井井有条。新野这一练兵，许都就知道了。曹操一听，什么？刘备又练上兵了？自从曹仁丢了樊城之后，曹操就有取新野之心，他就想把刘备给灭了，因为刘备是他的心头患。怎么会拖了这么一段时间呢？因为现在曹操没腾出功夫来。他干什么呢？他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势，曹操把三公给废了，就是太尉、司徒、司空啊，自己呀、啊、做当朝宰相。其实他早就是宰相了，现在他把三公呢全都揽过来了。这个宰相是过去封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首长的专称，宰呢就是奴隶主的家务总管，相是辅佐，二字合一叫宰相，也就是有百官之长的这么个含义。在西汉末年呢，废了这个丞相，立了三公。皇帝为什么把丞相给废了？因为这丞相权太重，皇上有点害怕，他怕他篡位，所以才设置了大司马、大司徒、大司空。司马呢掌兵权，司徒掌管民事，司空掌公啊。现在曹操把这都给罢了，这些人的权力都归了他一人了，他这就安稳了。曹操打算全安排好了之后，他就准备南征了，是征刘表、灭孙权、除刘备。还没等他兴兵呢，曹操听说怎么刘玄德在新野新拜了一位军师叫诸葛亮，在新野啊是大招民军操演人马， 啊？曹操愣住了，刘备又打哪儿请出这么一位来呀？嚯，近来这刘玄德行啊，前不久请出来了徐庶、徐元直，得了我的樊城，现在徐庶到我这儿来了，他又打哪儿请出这么一位诸葛亮来？此位是何许人也？曹操立刻把所有的谋士全请来了，跟大伙儿在一块儿商量商量，你们谁认得这诸葛亮，就像开始啊研究善福似的那么研究。这一问又把大家给问住了，他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想了半天也想不起这诸葛亮是谁来，因为都没见过，不认识，不知道，没名啊，这人诸葛亮，姓朱叫葛亮，大概是复姓诸葛，单字明亮，也许是号吧。哎呦，哪儿这么一位啊？这人有多大年纪啊？据说年纪不大，还不到三十呢。哎呦呦呦，那是个小孩子啊！这刘备怎么了？最近大概横是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，挖的筐里头就是菜，请了这么一小孩啊当军师，也说不定。大家是议论纷纷，这时候就有些人呢、啊、看着在座的徐庶，徐庶坐那儿也不言语。徐庶虽然是没说话，他这心里头可就别提多高兴。自从在新野与玄德分手之后，他来到许都，母亲也死了，自己守孝完毕，住到许昌这儿，他不是跟皇叔刘备说过吗？我是终生不给曹操设一谋，一个主意我也不给他出。徐庶是怎么说的？怎么办？曹操不管请他研究什么事儿，总是付之一笑啊。丞相，我不知道。曹操也就明白了。哦，你不给我出主意啊？不给我出主意，我不让你走，我养着你，还给他很高的俸禄。徐庶啊，吃饱了就在这儿待着。可是他一时一刻也没忘了新野的刘备。那么我给皇叔推荐的诸葛亮，皇叔去没去请啊？这位诸葛先生出没出山呢？我怕这事不落实啊，我在来许昌的时候还绕道去了一趟隆中，跟诸葛先生说了说，他当时很不高兴，他那个脾气我是知道的。到时候他一翻脸一生气，他真不出山，这不就把皇叔给坑了吗？这可怎么办？今儿个曹操这一请文臣武将，他在座，他这么一听诸葛亮这仨字，嚯，这心里就甭提多喝令了。徐庶这高兴，他暗暗替皇叔刘备庆幸，原来诸葛先生已经出山了，出山辅佐玄德，嘿嘿，我家皇叔刘备霸业将成啊。想到这儿，徐庶不由自主的面带笑容，手点胡须，看了曹操一眼，他心里话：曹丞相，我家皇叔刘备非昔日可比了。嗯，曹操觉得奇怪，这些天来徐庶今儿个才对我有点笑模样，而且还直看我，大概他知道。我直接问问得了。元直，丞相，我来问你，这个诸葛亮你认识吗？我认识。哦，当时在座的没有一个言语的，刷啦一下，这目光都集中到徐庶的身上。哎，徐庶认识，说不定还许是徐元直的朋友呢。我说不是他给推荐的，这都没准儿。听听听听听听。徐庶一想，这可是个好机会，我呀吓唬吓唬你们吧，也不完全是吓唬，这里边有真的。丞相，这位诸葛亮先生我们见过多次， 还是我一个很不错的朋友。 哦，这个人家住哪里？ 久居隆中啊。 此人的本领如何呀？ 哎呀，丞相，您叫我怎么说呢？ 这么着吧，元直，就比你得了，你们两个来说，谁的能为大呀？ 比我？ 啊，哎呀呀，丞相，我怎么敢比人家？我徐元直不过是萤火之光，而那诸葛亮乃是天空的明月。 徐庶的话刚说到这儿啊，这大厅里是一片交头接耳的嘁嘁喳喳的声音。我说这也太厉害了，这简直都悬了，差这么多吗？难道说这位是当代的神仙？听着听着， 曹操摆了摆手，列公不要喧哗，听元直说下去。元直，你说。 丞相，我并不是夸大其词，诸葛先生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扭转乾坤之志，有神鬼莫测之计，天地包藏之妙，此人精通韬略，黄石之三料，子牙六韬，孙子兵法无一不精，无一不晓啊。 黄石公就是张良他的老师，上料天文，下料地理，中料人和，姜子牙之六韬战术，龙韬战、虎韬战、文韬战、武韬战、犬韬战、豹韬战，孙武子的十三篇，人家是熟读啊。此人是用兵如神啊。在我襄阳一带有这么句话呀，伏龙凤雏，二得其一，可安天下。伏龙者便是这位诸葛亮先生，凤雏就是那位庞统庞士元的。可是真没想到今天这位诸葛亮居然出山辅佐了刘备。哎呀呀，刘皇叔霸业将成啊。 听众朋友们，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我是作家毕淑敏。故事永远是旧的，旧的时间、旧的地方、旧的人物，故事也永远是新的，新的体会、新的感受、新的领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故事也永远是新的，新的体会、新的感受、新的领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 故事天地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，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 疾病，还是面对困难，主要是你要有一个良好的积极心态去面对它。 今晚拍案，为您讲述案件背后的故事。 看了，本来呢在这个时候肯定要畅销无比的鲜鱼鲜野生海参，突然传来了涨价的消息。 其实啊，用突然这词儿不对、我听说在八年制的、为什么？因为老会员吃过都知道好吃营养而且实惠、那涨价之前呢就只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囤货。 对， 还有新朋友、不是泡发好看不到实质的即食海参，而是进口的野生海参，一级品的海参。 是的，这款海参体内的海参酸性粘多糖，人参皂带 外，海参素的含量超级丰富，海参精丰富。说到海参精呢，多说一句啊，吃海参一定要有精，它是海参的神经系统，由丰富的蛋白质和胶原蛋白组成，被渔民们称为海龙丝。 好，4007106108 4007106108。手机尾号9845的朋友说，海参呢都是买给家里长辈的，现在长辈们都指定要鲜鱼鲜海参，别的不要，说涨价了，订购五盒。还有2008的朋友说啊，经常觉得累，感冒不断，老得快，现在呢每天都在吃一头鲜鱼鲜海参。0983的朋友说，吃过才知道海参有多大的改善，身边呢吃海参的越来越多，毕竟啊有个好身体最重要。 这边呢我也看到2863的朋友说，之前去大连见过那里的捕捞海参的船只，下海捕参真的是功夫活。是啊，其实呢海参卖的贵，有营养价值高的原因，也有捕捞海参不容易的辛苦钱。 是的， 9月16号开始，每盒鲜鱼鲜海参就要涨价到799一盒。 是， 所以呢现在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订购一盒699，订购两盒1398，不仅吃上半年的海参，还有一个298元的焖烧杯免费赠送， 对， 680元的驼毛杯免费赠送， 是， 都是马上要用得到的实用的礼物，机会不容错过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好，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，看到6000的朋友说海参涨价了，自己去专柜看了，已经涨了，特地打电话问问我们的价格。是的，没错，很多专柜已经开始提价了。 对， 因为全球气候变暖，不仅是辽宁地区海参大面积死亡，我们鲜鱼鲜海参的产地地中海海域呢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。所以没有办法，涨价既成事实，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提前囤货，赶着送客户送长辈海参的赶紧拨打4007106108，订购两盒1398，吃半年海参，再送大家24小时焖烧杯，再送一床活毛被，仅在最后20秒钟的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，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。纪实传奇，北京故事广播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威名是世物血。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们，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《三国演义》。 伏龙凤雏，二得其一，可安天下。如果此人真的得了诸葛亮，那就好比如鱼得水，是猛虎添翼。他的鲲鹏之志即将得失啊！其中有些人都把鼻子要气歪了，心说徐庶你坐这儿吹什么呢，你这替刘备吹瞎火吗呀，是怎么着？曹操可真信了，他都听呆了，念着胡须，瞅着徐庶，心里他是不住的赞叹，哎呀呀，这么大的一位能人怎么会让刘备给请去了呢？他是从哪儿访到的呀？又是谁向他推荐的呢？推荐这位就在他跟前坐着呢，就是徐庶啊。曹操仔细端详徐庶这个神态，他心里头打了个转，心说徐元直，你是不是在跟我使用贺军之计？你想贺动我的军心呐、啊？ 大概你说景徐庶这个神态，他心里头打了个转，心说徐元直，你是不是在跟我使用贺军之计？你想贺动我的军心呐？大概你说这话里边有点是真的，多一半许是恐吓我们吧？难道这么年轻，你是不是在跟我使用贺军之计？你想贺动我的军心呐？大概你说这话里边有点是真的，多一半许是恐吓我们吧？难道这么年轻的个诸葛亮，他会真有这么大的本领？正在此时，有一员大将啪一拍，旁边的荀彧说了话：“夏侯将军，不可轻敌呀！元直说的话很有来头。”起来，探马跑到新野城附近的时候，那连探报带马皮，浑身上下全是汗。马鞍刚练完了武，正在这儿遛马呢。张飞一看，哎，二哥，有事儿了。且慢。三将军这么一抬手，探报差点从马上掉下来。他一勒这缰绳，这马打了好几个转圈，也就是张飞得了。要换别人呢，这探马加一鞭就过去了。这是什么时候？哪有探报半路上跟人聊天的？但是他知道三将军脾气急呀，出什么事了？探报简简单单说了几句，说夏侯惇已经奉令由许都统兵十万奔新野杀来了，说完了就进了城了。可把三将军气坏了，他指着许都大骂：好你曹操，你好的胆子呀！别看你得了四州，灭了袁绍，又得了几十万人马，好像不可一世。你家三将军酒后你多时了，什么夏侯惇领十来万人啊，他领百万又当如何呀？来一个我杀他一个，来两个杀一双，一直杀进许都，打死曹贼，一平天下之恨。可恼啊，可恼啊！伸手他把这丈八蛇矛就抓过来，班安就要认凳，看这样子他单人独骑就要迎上去了。张飞转念一想啊，他乐了，关羽在旁去了。张飞转念一想啊，他乐了，关羽在旁边一看，你怎么了啊？听探报说几句发那么大脾气，怎么又笑了？嗨，二哥，我着这急干嘛呀？咱新野有能人呐，不是就来个夏侯惇吗？曹操来了又当如何呢？关羽一听，哪位能人？咱大哥不是由隆中请来个诸葛亮，这回呀、啊、咱们瞧他的了。话还没说完呢，跑来了两个军校：二位将军，主公有请。哎呦，哥哥知道了，快去看看去吧。生气是生气，不单张飞生大哥的气，关羽也生气呀。进来呀，简直大哥把这位诸葛亮恭敬的那都快成了活神仙了。只要哥俩一问，准是那句话：嗨，二位贤弟，你们不知道啊，哥哥得了诸葛先生是如鱼得水呀、啊、这回我看你怎么办吧。要换两是旁人呢，哥俩一生气不给面见了，现在无论如何得去看看。进的门来一看，玄德背着手正在屋里那儿走柳呢，看来好像是那儿散步呢，其实急坏了。哎呀，二位贤弟，你们来了，快请坐。哥哥，换我等兄弟哪旁使用？贤弟呀、啊， 曹操派夏侯惇领10万人马往我新野杀来了，这便如何是好啊？关羽张飞互相看了看，张飞呀，做了个鬼脸儿。大哥，那又有什么担惊的呢？尤其是您更不应该怕，他别说来10万50万也不足一论。贤弟，此话怎么讲？您不是有水吗？啊？张飞没头没脑，这句话把玄德给说糊涂了。我有什么水呀？您不是如鱼得水吗？哈哈，玄德这气，好啊，你在这儿等着我呢。三弟，智赖孔明，永须二弟。要讲究智谋啊，咱得求人家孔明先生，要勇敢杀敌，还得靠你们俩呀。张飞也乐了，哥哥，您不必担忧，不就是夏侯惇吗？他不来则已，他来到新野城前，小弟与他大战300回合，将此则杀退，不是就完了吗？哎呦呦，谈何容易哟！你们赶快做个准备吧，我现在就去请孔明先生。说完了，玄德来找孔明先生了。先生正这儿喝茶呢，孔明还不知道呢，早就知道了，知道那么稳当，哎，能人就在这儿呢。用为俩子醋蹦起来了，那哪是诸葛亮啊？哈哈，主公，您不必担忧，我早已经想好了退敌之策。不过，说到这儿，孔明微微一笑，主公啊，您得把剑印授予孔明啊。剑印啊，你得把权给我呀，我没有剑印如何指挥？不用说指挥旁人，就是您这关张两个兄弟，这二位将军我都调动不灵啊。玄德一听，哎，言之有理呀，先生，我一时的疏忽，赶快请先生拜印。应该是金台拜帅，现在新野县地方也小，也没地方找这么做金台去，就在这大堂上拜得了。拜过剑印之后，先生吩咐擂鼓三通，举将听令。遵命。咚咚咚，随着这巨将鼓、巨将钟的声音，文武众将纷纷站堂。关羽和张飞正在屋里那儿坐着说话呢，一听钟鼓齐鸣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跑进一个小校来，回禀二位将军，孔明先生在大堂拜过了剑印，现在呀，正巨将听令呢。哦。张飞一听，嚯，哦，他真正是军师了，这回要传传令。二哥，走，咱们去听听，看他有个什么令。关羽和张飞就来了，往厅堂口下这儿一站，举目一看呢，哎呦，三将军张飞心里头咯噔一下子。怎么了？他觉得军师今天的气度与往日不同，可还是那位诸葛先生啊，还那么大岁数啊，忽然间今儿个他往那大堂正局中这么一坐呀，就好像长了10岁，好不威严。身后边是中军官、传令官、统印官，两边有200名飞龙军、飞虎军、飞镖军、飞豹军，堂下站着捆绑手、刽子手、刀斧手，文东武西在两厢侍立。再看大哥玄德呀，只是在军事的那桌案旁边拉了一个横座。哎呀呀，好大的气魄呀！关羽、张飞刚站在这儿， 军师传令，关羽听令，在。赐你令箭一支，今有夏侯惇领10万人呐，兵发我新野，曹兵必由博望坡前经过，在博望坡左侧有一山，名为玉山。你云长领1500精兵埋伏在玉山脚下，曹兵到时不要出击，待南山火光起处，让过曹兵之头，掐断曹兵之尾，火烧起子重粮草，不得有误。得令。云长把令拿走了，张飞听令。三将军没言语，军师连叫了2声，叫第3声可就出事儿了。因为这军法规定，一卯不到即大过一次，二卯不到重责40，三卯不到就得砍脑袋。挨着张飞站着的简雍嘣给张飞来了一拳，那意思你说话呀，这什么地方这是。当军师叫到第3声的时候，张飞不由自主的大喊，他也出来了。孔明这气，命你领1500人马埋伏在博望坡的右侧。博望坡右边有一座树林，名为安林，也要等到南山火起，火起为号，出兵迎敌，主要带领人马杀奔博望城，曹兵屯粮处，以火焚之，就是烧他的粮仓啊。知道了。你说这张飞多气人，他不说得令，气得孔明当啷把令箭扔下去了。张飞气得我一脚把他踹折了，他举目一看，大哥正瞪他呢，吓得没敢言语，把令箭拾起来，气哼哼的站在堂口下。军师又拿起一支令来，刘封关平亭令，在。在，你们带领500精兵多备干柴，带好龙黄宴，有埋伏在博望坡的两侧，曹兵到时等定更时分，金风乍起，看南山火光，你们是立即纵火，不得有误。得令。得令。两员将刚把令箭接过去，有人禀报赵云听令。感情军师已经派人由樊城把赵云请回来了。赵云来到帅案前参见军师，子龙，我有令箭一支，你带领500民军迎敌夏侯惇，只许败不许胜。得。赵云这手伸出去又撤回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子龙自出世以来他没打过败仗啊，那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呢、啊。今儿一听什么光带不胜，他想分辨几句。子龙为人非常老成，他是有令则行啊，只得说声得令。同时军师告诉他了，给他500民军，正规军还不给他。子龙可真有点为难呐、啊，他拿着令箭一下堂，是双眉紧锁呀。张飞在那儿站着，军师传的令他都听见了，他朝赵云一招手，哎，子龙过来过来，三将军，他让你迎战夏侯惇，只许败不许胜啊，啊，这叫什么打仗的。哎，子龙转念一想，三将军，这大概是诱敌之计吧。哼，诱敌，你把他诱哪儿去？诱进新野县来，咱们这地方都给他得了。我看呢、啊、咱这军师是有意找你的难看。等着，我上去问问他。且慢，三将军，军师传令哪能有什么戏言呢？他能跟我开玩笑吗？这不可能啊，咱们是按令而行吧。哎呀，好啊， 子龙，你可真老实，你别走。张飞不让他走，子龙奇怪，三将军，你拦我干什么？等他都派完了的时候，我去问问他，我看咱这军事他干点什么。这时候孔明已经把令全都传完了，令发下去之后，他把袍袖这么一摆，刚要说散帐，张飞腾腾两步上来，起来，他把大手这么一招，军师一愣，嗯，孔明看了看他，以德将军，令箭已经在手，你不领兵出征还有何话讲啊？军师，有个事儿我得问问您，您都把我们给安排出去了，那么请问军师您干点什么呢？哦，你问我呀，不错，我带着糜芳陵500军校守住新野，哪儿也不去，我在城里这儿待着。嘿嘿，三将军一听气乐了，哈哈，这差事不赖呀、啊！我们上两军阵前与敌将厮杀，您在这儿看家呀，咱们换换不行吗？孔明把脸往下这么一沉，岂有此理，令下如山倒，剑印在此，违令折斩。令已经传出去，你跟我这说些什么呀？他这个张飞刚要瞪眼，玄德站起来，三弟不许乱说，军师把令已经传下来了，难道你忘了吗？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难道说你还让军师到两军阵前与敌将作战不成吗？以德将军这个气，心里说，大哥，你处处都向着他，我这儿问他，您搭什么茬儿啊？瞧您把他给吹的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就坐到屋里边都算计好了，决胜千里之外，他就在屋里边坐着甭动地方，千里外的胜负他就给定了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想到这会儿，三将军一撩战裙，扑隆的一声，腾腾腾，气哼哼大踏步，他走出堂口去了，正碰上云长，或者甭动地方，千里外的胜负他就给定了，我怎么那么不信呢？想到这会儿，三将军一撩战裙，扑隆的一声，腾腾腾，气哼哼大踏步，他走出堂口去了，正碰上云长，云长也想上去问军师几句，大哥这一说一得呢，他也不好意思过去问了。云长也想上去问军师几句，大哥这一说一得呢，他也不好意思过去问了。 武秦，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5000呢、啊、将就这么几员呢、啊、这事儿啊可危险。看看吧，看咱军师这计是子龙。他把兵点齐了一看，子龙笑了。笑什么呀？嘿，我这500军兵，军师给我安排的真不错呀、啊。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岁数大的岁数小的都有，而且呀、啊、还都没有号衣，那时候叫号衣，也就是军装吧，穿的都是自己家里的普通衣服，全是便衣队。子龙一看，哦，他想起来了，还没顾得发号衣呢。话又说回来了，新野这儿也没那么些号衣，现做呀也来不及，就这样吧。子龙一想，我得问问呢，我领着你们到博望坡， 去迎战曹操的大将夏侯惇，这些人怕不怕死啊？子龙这一问呢，一些民军呢是振臂高呼啊，我们跟着赵云将军上山可以斩虎，下海可以屠龙，啊，还行。子龙飞身上了马了，他把这民军往外这么一带，哎呀，子龙暗挑起大指来了。他夸赞什么呢？夸赞军师啊。子龙从樊城归来的时候，他就听说了，说是主公招募了一些民军，由军士孔明来操演阵法，说是日子不多，但是今儿往外这么一带兵啊，队伍非常整齐，一点不乱，是进有方退有法呀。子龙一想，行啊，看来这仗能错不了，曹兵再厉害我们也能抵挡一阵。曹兵确实是厉害，这夏侯惇威风不可一世，从许都一出来，他是愤然领兵而出，带着气儿出来的，特别是徐庶那几句话，把诸葛亮夸得跟天上神仙一样。夏侯惇越听越生气，哼，就冲你徐庶这话，我这次在新野也要生擒刘备，活捉诸葛，把他们带到丞相的驾前，我看你徐庶拿什么脸见我。夏侯惇要土平新野，他把这10万人马夸的一下拉开了，把精壮士卒全放在前边。要说精壮士卒啊，这10万人马几乎都是，虽是这样，夏侯惇还是挑了又挑，选了又选呢。他选了3万最强壮的兵马走在前边，剩下的人押运粮草。他大队人马刚到罗窗口，前边可就是博望坡了，这时候天已经快黑了。夏侯惇不让停下，他是促军急进，给我快走，一步也不许停。他恨不得抬腿就到新野县，才如他的心愿呢。现在这个进兵季节选的也好，正是秋天，是秋风洒洒呀，走起路来也凉快。天也渐黑了，月亮也上来了，天高云淡，明月高悬，秋风送爽，人马行在这山川上，嘿，还真蛮有点诗意呢。夏侯惇是不会作诗啊，他是蛮高兴的，看他那个神气那个样啊，只要他夏侯惇大吼一声，那刘备和孔明就得甘受其福啊，心甘情愿就得让他绑上。正在夏侯将军得意时，忽听对面一声炮响，一哨人马挡住了去路。夏侯惇一听，什么？刘备在这安排人马了？好，待我将其杀散。他带着韩浩和夏侯兰一催马就到了阵前了，刷把队伍拉开了。夏侯惇举目一看，他是仰面大笑，哗，乐得差点在马上摔下来。夏侯兰有点奇怪，将军您因何发笑？哎，贤弟呀，感觉这夏侯兰呢是他本家一个兄弟，你快看看刘备这些人马吧，多么使人发笑啊，他家哪儿找来的这兵，连件号衣都没有，全是些黎民百姓，手里拿着的兵刃也长短不齐，这能打仗吗？这不是犬羊斗虎豹，鱼虾戏蛟龙吗？怎禁得住夏侯将军一战呢？哎呀，将军您不要乐了，您看这员将可十分威风啊。嗯，夏侯惇眼神不大得劲儿啊，光看见对面的兵了，还没发现那员将。当他举目一看赵云，呀， 吓唬轮到倒吸一口冷气，这一员大将怎么这么漂亮？看赵云狮子盔，张口吞天，亮银甲，月眼生寒，护心镜，冰盘如月，素罗袍，虎体遮颜，潘甲头凝成九股，鱼大尾龙滚浪翻，胯下马好似出水蛟龙，掌中枪神鬼胆寒。哎呦呦，可惜哟，可惜这员大将怎么会辅佐了刘玄德了呢？哦，夏侯惇猛地想起来了，不用问他了，来将必是常山赵子龙，此人十分了得呀。 嘿嘿，再了得也不行啊， 常言说得好啊，兵强，此人十分了得呀。 嘿嘿，再了得也不行啊， 常言说得好啊，兵强将勇啊，你将再勇，你这兵太惨了，今天也得让我夏侯将军杀你个落花流水。想到这儿，他往前一催马，请了。对面将军可是常山赵云，然也。哎呀，可惜呀，可叹。 嗯，子龙奇怪，夏侯惇一见我面，干嘛先来个可惜可叹呢？ 来将可是夏侯惇？正是。我来问你，你叹息何来？嘿嘿，子龙将军，凭你胯下马踏遍乾坤，掌中枪神鬼莫测，你怎么会保了刘备了？那忘恩负义的小人刘备，你跟着他不等于野鬼追随着孤魂一样吗？子龙一听，呸，休齐我主。他往前一催马，举枪就刺，俩人就打上。二马盘桓战三十几个回合，子龙是拨马就败。呵呵呵呵，赵云将军留下头来追。 夏侯惇领人马就追上来了，子龙是且战且败。旁边的夏侯兰一看不对劲儿，他赶忙往前一催马，将军且慢。夏侯惇一愣，嗯，因何拦阻？您看赵云且战且退，是不是他这是诱敌之计？ 夏侯惇摇了摇头，我家贤弟，你特意的多虑了，别说他没有什么诱军之计，纵然使了诱军计又能如何呀？就刘备这些人马呀，好似乌合之众，随我来杀了。 追着追着，听对面一声炮响， 果然有援兵了，刘备领着人马上来了。夏侯惇一看，哎，你们看，这就是刘备带来的援军，你们看这些人马吧，多可怜呐、啊！一小堆堆，而且是旌旗不整，衣甲不鲜呐、啊，怎么能够经得住我曹兵掩杀呢？咱们打那仗就得把刘备吓死啊！官渡一战，我家丞相领70000人马大破袁绍70万雄兵，小小刘备何足挂齿，我看他不过是风中之竹。今天夜晚我要不杀进新野县，怎好在丞相面前撤回俺的军令状？堵了脑袋了，夏侯惇能不着急呀、啊、他带着人马往上这么一杀，也难怪人家夏侯将军狂傲，这位刘备也真不禁杀，是一杀就败，他与赵云合兵一处就败下去了。呵呵，夏侯惇越追气势越旺啊。可是他旁边的那个韩浩啊，看出点门道来，我说夏侯将军，嗯，咱们还是慢点追吧。为什么？ 您看刘备那人马往下败，他败可是败，但是军卒不乱，带兵哪有这么整齐的呢？我看方才夏侯兰将军说的有道理啊，咱是得提防着点儿刘备的诱敌计。 韩将军，这样的诱敌计一直把俺夏侯惇诱进新野，他又能奈我何呀？这样的诱敌计呀，就让刘备使唤吧。 当夏侯惇的人马追到博望坡的时候，刘备和赵云的人马不见了。夏侯惇找来了一个向导，一问这什么地方，说前面呢是博望坡，后边是罗川口，左有一山叫玉山，右有一林叫安林呢。 我来问你，此处离新野尚有多远？ 90里路。 哦， 夏侯惇一听，那就算到了，80-90里路还隔得住10几万人马走啊？他传令进兵，大队人马就进了博望坡了。这时候忽然天阴了，乌云把明月给遮住了，而且还起了风了。方才呀是秋风徐徐，金风送爽，哎，军校走的路上还觉得挺凉快，现在不是吗？这风很大，哎呀，这么大的风啊！后队撵前队，越走越快，走着走着这道啊是越来越窄，两边的石头是砾石如剑，卧石似虎，野草喷喉，黄花过膝，两边都是芦苇，再就是些葱杂的树木了。李典这么一看，哎呀，道这么窄，两边这么多的芦苇树葱，这敌军要用火烧我们可怎么办？想到这儿，这一带马跑到于禁的跟前来了。于禁将军，咱这人马不能再往前走了。于禁一听，怎么了？您看南山道狭呀，就是狭窄呀，两山夹一沟，如果敌军用火先攻我等，当如何呀？哦，于禁这才看明白，哎呀呀，李典呐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快，你把队伍给我扎住，我到前边让夏侯将军赶快回兵。说完了，于禁催马追夏侯惇，过不去，这人都扎住了，那马呀急得呼呼乱叫，一个劲儿的直拿桩，马的两个前蹄子离了地就落不下来了，没地方了，那人一个挤一个，一个挨一个呀，那马不能总这么拿桩站着呀，俩后蹄儿蹬着山坡，他这前蹄子往下一落，啪嚓一下就拍伤了两个士卒啊。于禁费了好大的力气，他这马也过不去，他这么一着急，干脆我喊吧，夏侯将军，请莫进军，别往前走了。这在山沟里头行军的同时，有人大喊，听出老远去啊，一个传一个传到夏侯惇这儿，他被马就勒住了。怎么了？谁在后面呼叫？韩浩催马过来的启禀夏侯将军，是于禁将军在喊你。他喊我干什么？他不让你走了。嗯，岂有此理。夏侯惇觉得奇怪，于禁这怎么了？这人马正行军的时候，他怎么不让走了呢？这时候于禁上来了，他是满头大汗，将军且慢，啪，抬手他就把夏侯惇的铁锹给抓住了。嗯，于禁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将军呐，你看这是什么地方？这路多窄呀！如果敌军要用火攻，可怎么办呢？啊！夏侯惇听着是打了个冷战，他往两边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曼城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说着话，他在马上一掌身， 大喊一声赶快回军，那军字还没等出口呢，就听一声炮响，跟着这炮声哗，这大火就烧起来了。今天晚上这风还特别大，风助火势，火借风威，这火越烧越大，一刹那的功夫是火焰冲天，黑烟滚滚，金蛇乱窜，把曹兵给烧得东逃西散，前面的往后跑，后边的往前跑，有的烧晕了，哪儿火大往哪儿跑啊，有的找水，这儿哪儿有水呀、啊？抱着脑袋就在地上轱辘吧，说是土能克火，可惜这是山坡地，没土净石头，越滚烧得越厉害，一个个烧的是狼嚎鬼叫。夏侯惇的战群都着了，他顾不得这些了。夏侯惇在马上看得很清楚，后边粮草车也起了火了，他可有点发懵了，粮草被烧了，那我不是就完了吗？赶快往回退。这话刚出口，听一声炮响，由打左侧杀出来一员大将，正是关云长。哎呦，夏侯惇哪有心恋战，打了几个回合的搏马就败。夏侯惇败出去没有多远呢、啊、听对面炮响，他抬头一看，赵云杀回来了，刘备也杀上来了。哎呀，果然刚才他们是诈败哟，他心恋战，打了几个回合的搏马就败。夏侯惇败出去没有多远呢、啊、听对面炮响，他抬头一看，赵云杀回来了，刘备也杀上来了。哎呀，果然刚才他们是诈败哟，他现在才明白，夏侯惇打了不少仗，可他忘了是轻敌者必败。就这一眨眼的功夫，曹兵是死伤无数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曹军自相践踏，就不知道死了有多少。他们败着败着发现前面一片密林，有人喊别进去，说不定咱们一进树林子，树林子里边就起火。他这话刚说完，哎呦，你们看到，果然在安林后不远处火光冲天，那是三将军张飞把夏侯惇博望城屯粮处给点着了，也就是说把他粮库给他烧了。然后张飞挡住了夏侯惇的去路，你家三将军在此等候多时。夏侯兰一看，我今天怎么也得杀条血路，把我家主帅夏侯惇保出去，他催马来战张飞。夏侯兰哪是三将军的对手啊，打了没有四五个回合，只听张飞大叫一声，哈，一枪把夏侯兰由马上给挑下去了。这时候韩浩拼着性命保着夏侯惇杀开一条路，是落荒而逃啊，逃出老远来了。夏侯惇勒住马回头一看，嘿嘿，博望坡已经变成是一片火海了。哎呀呀，夏侯惇现在这个惭愧，愧无容身之地了，这真是骄兵必败，败得多惨，十万雄兵啊，让人刘备几千人把我烧了一个落花流水，现在还有什么说的，他只得是自服请罪，自己把自己捆上来见曹操，跪在阶下等斩。曹丞相出来亲手把他给扶起来了，一问这才知道博望坡前一场惨败，原让勿忧啊，我要亲征刘备，曹操亲自统帅大军50万，兵发新野。可把刘备吓坏了，急忙来找孔明先生问计。孔明一看主公勿忧啊，亮有一计，可退曹兵。 听众朋友们，

这说别骂呀，骂他你明儿个上学来他不打你吗？哎，咱们别明着骂，咱暗着骂。哎，这不是这影壁墙吗？天王庙有红影壁墙，咱们在这儿哈，四人写他一首诗，一人写一句，骂骂这老师。那谁先写呀？谁先写呀？那还用说吗？这长者先，幼者后啊。你先来吧。这大学生13岁，这个没办法。好，我先来。拿什么写呢？他这红影壁墙啊，就是一层红色，里头也是白灰，掏个洞扣了一块白灰。这个大学生13岁，这个写的。小孩写诗写什么？5言7言，根本他想不起来，就写4言诗，4字。写的什么呢？是兄弟四人，小哥四，兄弟四人。来来来，你写。这小学生写了4字，是共凑四文，共凑4文钱。你写，这写的是买碗凉粉。小不点写，小不点才9岁。小不点一瞧，兄弟四人共凑4文买碗凉粉，我没词儿，我写不了。你怎么写不了？我怎么写啊？咱们不说写4句诗骂骂这先生吗？骂老师吗？这怎么骂呀？你看你们3人3句话没有老师的事情，兄弟四人共凑4文买碗凉粉，我这一句我怎么骂呀？那不管那个，那你也得写，你这不是为难人吗？那这，哎，这小不点儿真有两下子，他写了4字，写得很好，写的是先生独吞，这回念好了。兄弟四人共凑4文买碗凉粉，先生独吞，让先生给吞了吃了。哎呀，有意思，一会儿他就看见，走，仨小孩走了。仨小孩刚走啊，可巧阴天下雨，上这庙里头来仨避雨的。避雨的是干什么的？哥4个赶考举子，上北京赶考。一看，呵，啊，这个天王庙，4大天王，摸了青，摸了红，摸了海，摸了瘦，还真威风啊！在这儿避了一会儿雨呢，雨过天晴，拉马刚要走，这个大哥说：“哎哎，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看见没有？咱们要走的上不着村，下不着地儿，下起雨来，要带轮病喽啊！咱们这赶考就耽误了。你看怎么这么巧，正到这天王庙这儿下雨，天王保佑。”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啊？咱们留个纪念，做一首诗，每人写一句，往哪儿写呀？哎，这不是就这影壁墙上？哎，对了，这儿有白灰，小孩掏那洞，又掏了一块白灰。我先写，老大先写，写的是天王庙神大发身，天王庙的神像发身高大，大发身。老二你写。老二写的是身穿铠甲似龙鳞，金盔金甲威风。老三写的是脑袋倒有麦斗大，身领高脑袋大。对，老四你了。这老四啊，半傻不黏，傻子。傻子一瞧，我写什么呀？捧天狼啊，我怎么捧啊？天王庙神大发身，发身高大，你写了；身穿铠甲似龙鳞，衣服好，你写了；脑袋大麦斗大，连脑袋大你都写出来了，我还写什么呀？那不管那个，写不了，不让你去。你这不是为难人吗？你，哎呀，我想想词儿，天王庙神大发身，身上高，身上高，脑袋大。哎，身上高脑袋大，他为什么那阵儿那人那么高那么大呢？那他一定是吃的多，反正吃的多呢，拉的多。哎，他自个儿穷念叨到这会儿，灵机一动，有嘞，他写了7个字：一泡大粪15斤。老大这么一看，鼻子都气歪了，嗨嗨嗨！傻子，你这可太不像话了，人拉一泡屎有拉15斤的吗？啊，那他身上高脑袋大，吃的多拉的多，我就这词儿，不行也没办法，

如何打开人体的二便通道，还和大家谈。 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小沈你好。 李老师您好。 你好。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谈到了如何打开人体的二便通道，还和大家谈到了人为什么会免疫力低。免疫力低的真正原因就是脾胃肠的功能不好造成的。所以我们要提高我们的免疫力，首先要抓好脾胃肠的功能。 没错，不管你是预防也好，增强体质也好，还是有了病康复也好，都要抓主要矛盾。 那就是抓脾胃肠的功能， 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。因为呢，它牵扯的面特别的广，大便出了问题，不管是你是便秘也好，还是腹泻呀，也包括小便，你敢出门吗？ 不敢出门。 不敢出门。你敢吃吗？ 不敢吃。 你夜尿多，你晚上敢喝水吗？ 更不敢喝。 哎， 不喝还老跑厕所了。 对，实际上这是你受罪了。其实呢，在我们体内影响的面啊，不仅仅是人，这是你看到的，你还有看不到的一些东西。你比如说，有的人是经常感冒，我们俗称叫什么？叫老感。 老感。 你去问一问这些老感们，你问问他们的脾胃，你问问他们的肠胃，啊，有几个就是我们的五门功课能够说，哎，咱别说他成绩优良，就说他及格，你们看看有几个？ 没有几个。这个确实我们也做过这个调查。 咱们讲的这些都是通过实践验证的，它有说服力啊，它实际情况就是这样。当你认清了这个矛盾啊，给我们身体带来的一系列的危害，同时呢，你又重视以后具体的方法和措施，针对你特别合适，那就见成效了。你看看你身体是不是有一个质的变化啊？翻过来五门功课之间有没有互相影响啊？ 有。 胃不和，卧不安，五更歇，你只要别睁眼儿，一睁眼儿，对不起，马上就得去卫生间报到去。不影响睡眠吗？ 肯定会影响。 这是五门功课之间有互相影响，实际上影响的面还多呀。这有的人发烧，肺部感染，哎，怎么老不退呀？一通大便怎么样？ 退了， 咳嗽也不咳嗽了，喘也减轻了，为什么呀？ 好了一大半。 这个大便不正常还影响这个呼吸系统。对呀，啊，因为什么呀？ 胃一大肠相表里嘛。 相表里。呼吸系统跟我们大便有没有关系啊？ 有。 其实有关系的只是呼吸系统吗？ 不是的。 啊，你说跟我们心脑血管有没有关系？ 也有关系。 我们举两个例子，你比如说这个人昏迷了啊，而且还说胡话，哎，那我们用通便法把大便打通了，啊，这人很快就 清醒过来了。 这是一个例子啊，昏迷的人一摸肚子，又硬啊又热，烫手，你给他用上什么？ 芒硝。 你他不能吃药，他昏迷了，他怎么吃药啊？没关系，我们的方法很多，芒硝弄个一两，你搁在肚脐上，那个是来的可快了， 一会儿大便就下来了。 哎，你搁上的时候啊，你要做好准备，好嘛，到处都是，这拉到处是。恶臭啊，有的是黑水啊，你再看这人怎么样，清醒了。窍啊，这个窍啊必须得通啊。人有几个窍啊？ 九个窍。 实际上呢，人呢，杨老师说叫九窍，实际上人是十窍， 还少说了一个。 没少说，其中有一个什么窍呢？就是我们这肚脐儿。你说的九窍对，因为呢，就是我们人在出生之前实际上就靠这一个窍， 在母体里只靠这一个窍， 哎，就靠这一个窍，新陈代谢啊，血液供养，营养，哎，就是一个窍。但是你当出生以后，就把先天这窍嘎噔就给剪断了，啊，所以人呢，十窍就十全十美了，又有先天的，又有后天的，但是呢，人不全，九窍不能达到十全十美。 哦，原来这么解释的，这个十全十美。 哎，对，这个您就靠后天了。我们这窍有的是双的，有的是单的，有的是奇数，有的是偶数，它在哪分呢？ 就是在人中。这个人中的上面都是双翘啊，你看看眼是不是翘？ 是。 几只眼呢？ 当然是两只眼了。 耳朵是不是两只啊？ 是的。 鼻孔是不是两个呀？ 对。 再往下就不是成双成对了，单个了。嘴是一个翘，大便小便，你看。所以这个研究中医啊，研究说你学进去以后是有来道去，所以这人中是人的一个中线，双为偶为阴，单数那么说是阳。那么人中聚集的阴阳交汇之处，所以你看在人昏迷的时候会 首先要掐人中， 大家都知道了，地球人都知道了，掐人中接通阴阳。昏迷是什么？昏迷是窍不通，所以打开窍，打开阴阳之窍，醒盹了。所以这个窍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必须保持它的通，它和我们的内脏是通。再讲到这些呢，我们讲季节养生的时候，大家可能都听到什么呢？都讲的心肝脾肺肾， 就讲的五脏，很少提及六腑。 这姚老师说在点上了，很少讲到这个腑，实际上呢是相辅相成，同等重要。你比如谈到这个脾和胃，现代医学谈脾的多吗？ 不多，只是谈胃。 实际上很多啊，它是脾的毛病都给责成胃了，很多呢都常引起的。那我们刚谈到了呼吸系统的喘也好啊，这个脑出血也好啊，都忽视了这个什么，忽视这个燥，忽视了大便。实际上大便对刚都说是脑，对心脏啊，特别是我们近些年来，是不是我们经常会听到谁谁谁死在哪儿了？ 厕所里了。 为什么说大小便是大事儿？光说大事儿不行，你得拿出的证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，这样才能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。它造成的影响啊，它引起的后果 非常严重。 我们举的这例子啊， 对， 让大家去想。所以要保持这个窍通。对胃那就更甭说了，你不能排便，你敢吃吗？ 敢吃。 你不敢吃， 你下口堵住了，你再吃也吃不下去了。 对啊，这不对胃吗？消化系统吗？所以这垃圾不能排出去，它会得很多的富贵病。举的是高血脂，实际上呢还有很多呀，富贵病肥胖是不是？ 是啊。 痛风是不是啊？ 是的。 糖尿病是不是啊？ 也是。 所以说我们很多谈论的问题，这个那么重要，发生的临床也那么多，而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却有欠缺。所以说我们要针对这些现实的情况啊，有的放矢的，我们去揭示这些误区。所以说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这节目不断的给大家传递这些信息，个别是一些 便秘和腹泻的朋友一定要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。 老年朋友，动脉硬化的朋友，肥胖症的朋友，那就是富贵病的这些朋友， 高血压心脏病的朋友 都是如此。一使劲是不是血压压力增高了？ 对， 增高不造成脑出血，你看是不是大事儿？所以说我们只有把它危害，把窍的重要意义那说它大，波及到我们全身，造成不仅仅是你是健康的问题，乃至于生命的问题。我们提高到这种认识度，那么我们对理解做好五门功课同等重要。而且在这个季节通过窍排出体内垃圾，它的重要意义 重点在这儿了， 在这儿了。 这个时候排垃圾的重要性，就是养好脾胃肠的重要性。 没错啊，这时候你不把体内的垃圾排出去，等到天一天比一天凉了，这就是储存在体内了。储存在体内经过一冬天干什么呀？ 发酵了， 沤肥啊。沤完肥完之后呢，第二年春天怎么样？ 容易发病了。 所以大家知道，不是我春天得的病啊，就是春天那时候原因。说你这个病根什么时候栽下去的？就是这个季节， 明年春天的病今年秋天就应该开始防了。 明年啊，有这些沤完肥以后，它不就借着春天往外发吗？ 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那你种下这个病根了， 你身体有什么，到了春天它就发什么。 这回大家明白了，防不仅仅平稳的过渡这个季节， 还有 而且呢，说到明年的春天，这就是一个整体。什么叫整体啊？一年四季，中医说一年五季，这五季当中就像一个接力棒，每一棒让你都得要泡好了，每一棒你都要接好了，如果有一棒掉了，它整个就影响到你的成绩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一个端板。什么叫端板？五脏六腑，每一脏每一腑到什么季节都需要加强，弱的时候都要是辅佐。为什么说叫端板？就像一个木桶，大家都知道木桶怎么做，是箍一块板一块板一块板，你这块板箍多高，它能盛多少水，它在你那个最高的那个板吗？它不在， 它是一个整体。 它在什么呢？在你那个最短的那板，那个水只能到那。我这是在说人活多大年纪，哎，我这人骨骼不错，我这人脑子挺灵，这个没有用。 就是你的整体都要好。 对，你这个短板它饱和了，达到它的水平，这是它的尺度，而不是啊，这个水能盛到什么？你最高的那块板。人的生命，我们为什么用这个例子来说呢？我们就用这个例子来比喻，大家是看得见的这种现象，和我们身体五脏六腑，我们如果这样看这个现象，你就明白了。那很多人就是一脏或者一腑出现问题，其他的脏器有事有问题吗？ 没有问题，而且还相当好。 还相当好啊，但是他就夭折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有端板，他的寿命的标准是在那个端板上。所以我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清楚了。就像我们说的，有些人问破罐能挠过好罐啊，所以有些人就回答不出来，成年就有病，从年轻时有病，病秧子，哎，他还活着，可是那个看着身体挺好，从来还没上医院看过，哎，也没吃过药，哎，突然那天嘎噔一下没了，人们就是心里不平衡了。这破罐能挠过好罐啊，所以有些人就回答不出来，成年就有病，从年轻时有病，病秧子，哎，他还活着，可是那个看着身体挺好，从来还没上医院看过，哎，也没吃过药，哎，突然那天嘎噔一下没了，人们就是心里不平衡了，就感觉到特别奇怪。奇怪吗？什么事情它肯定有原因，它有短板了，长板掩盖着短板了。哦，大家就知道了，就那一块板短，人的气血循环无端嘛，经络也是这样，到那一卡壳怎么样，过不去了。那个链子一样，就那个那一节链子开焊了或者腐蚀了，那个链子整个其他链还都挺好挺结实的，就那一个链子，对不起，整条链子就叫断了。到什么季节，五脏五季养五脏，五脏还得什么呢？连着六腑养生啊。我们谈的问题必须得谈全面，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统一的，一定要权衡全面啊。身体是一部机器，哪儿出故障哪儿有点病都不好受，所以到什么季节我们要注意，按照季节养生就能够取得事半功倍的。我们前一段是讲到长夏养脾，脾脾胃，实际上呢还包括肠， 还包括肠， 那也没离开这个肠啊。如其现代的医学啊，对这个肠，你看中医讲什么？脾，脾是吸收。现代医学认为什么？什么吸收啊？是肠吸收，胃吸收只是占十分之一。胃起到什么作用？就是仓库，水谷之海。进去它起到一个疏腐的作用，通过胃壁进行摩擦，在它那个磨消磨的时候，它的吸收不过是十分之一。那中医来说呢，就是脾。脾是什么呢？脾是要把你消化的东西的营养来上输给肺，这样通过肺的这个散布宣发，濡养什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。脾气不生，营养上不去，上不去就会心慌气短， 而且呢记忆力减退，喘气大八气。 好，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、牛磺酸、白酒、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抗氧化的功能，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，每日服用一次，口服25毫升。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，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。本品不适宜人群：少年儿童、孕妇、乳母、酒精过敏者。温馨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那接下来的时间，我们继续。你好， 哎， 你好啊， 哎，李老师， 哎，你好，你好， 你好， 哎， 这个我说说我的事儿吧。 哎，好， 我跟我老伴儿啊，就是听半导体， 嗯， 听了半导体呢，就是这个您讲课呀，哎呦，我讲的怎么那么好啊，口齿那么清，讲的那么实在呀。 嗯， 我们俩听了没有几天， 嗯， 就上那个养生堂了。上养生堂了呢，到那一咨询呢，哎，那天正赶活动， 嗯， 我们当时就买的那个产品， 嗯， 有赠磁宝， 嗯， 腰带什么的，枕头什么的。当时就买了，买就回来了， 哦， 回来感觉特别好。怎么好啊？我把好给你说一说。 哎， 我呀打呼噜， 哦， 我打呼噜，哎呦，打得太尴尬了。我30多岁，这呼噜就打得就没完了就。 哦， 哎呀，特尴尬，哪都不能去。 嗯， 后来因为这个吧，我上医院去做手术去。我都坐着坐着，我脑瓜一转，我说要哑巴了，不会说话，麻烦了。我赶紧就站起来，我就回来了。 哦， 那个号还没到呢，等着号呢，我就跑了，就， 哦， 回来了。这些年一直是这困扰着我，哎呀，太苦恼了，就是打呼噜。你说那么不文明一个女的，好家伙，又不是太老，那会儿我刚30多，还不到。 现在多大年纪了？ 现在75周岁了。 啊，那得有40来年了呗。 这可不是啊，年数也不少了。 嗯， 完了就这个打呼噜呢，就是最近这1年多，也就2年吧， 嗯， 我就不打了。 哦， 一直考验这么长时间，我是注意听着打呼噜嘛，也没人说我打呼噜，也不打了。 哦， 哎，这是第一个最大的，哎呀，我真是李老师，太感谢您了。 嗯，就是现在人家在睡觉，你不再给人伴奏了。实际上这个告你打呼啊，很多人就觉得呀，啊，影响别人，实际上不是单纯影响别人啊，有时候啊要注意，嗯，有时候， 啊， 会影响我们的心脏 啊， 造成我们心脏发生啊这个危险啊， 哎， 大家在这一点上光知道哎呀吵人是吧，啊，再赶上这个老伴呢有点睡眠质量不高的啊，就感觉到这个啊这个太讨厌人了。实际上， 讨厌， 哎，要注意，要注意自己的心脏啊。这个呼噜重了，有时候你看，有的人半天这口气上来，呼噜边突然停止， 啊， 这个是最危险 啊。 哎， 我就 这是第一个解决你40多年打呼噜。 哎，这个打呼噜 来接着说， 简直是我太没了，就这一样就值了，还甭说后头还有好多。 是 我脸上的斑呢，啊，挺多的。 哦， 嗯，我这眼角上一个大斑，挺黑的，挺什么的。 嗯， 现在呢也变得浅了。 那，哦，老人斑。 而且我头发呢，这个脑顶都要秃了，也长上了。 嗯， 这个头发也长好了，而且呢， 哎， 后边还全变黑了。 哦， 从脑袋顶上往后啊，就黑了不少了，就是前面白点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 哦， 还有呢，就说是我这个腿呀， 嗯， 疼啊，着不得凉。我从年轻啊，手大冰坨子，那工作需要， 哦， 所以就是手是大冰窟窿啊，大冰啊，冰坨子，这一直是这么多年，就是。这骨头都不行，都走不了道。 哦， 啊，现在呢我也天天泡脚， 嗯， 从来不落。 对， 我们俩天天泡按摩，反正就是您所说的吧。 嗯， 我一天都去做去。 好 啊，但是做的不到位，肯定是不到位。就这一点，别的吧，反正我还真不落。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啊，要是落一回两回，心里还挺别扭。平常日子我没准到白天呢，我还再补上它。这个喝茶呢，一直坚持喝， 好， 到现在还是2天4袋吧，四宝呢也带。 啊， 自己哪疼不知道穴位哪疼你就往哪子折呗， 就是嘛， 啊，就是他说有了酒呢，哎呀，这更好了， 方便了。 开始不知道，开始就是努力的喝， 嗯， 不会喝酒啊，老头也喝， 嗯， 我也喝。后来呢，刚喝着喝呢，后来一听说抹， 嗯， 哎呀，我又得着窍门了，我也抹， 嗯， 啊，我反天天听您广播， 对， 反正我也抹，反正哪有哪疼啊也抹，什么这个嘴里啊老整一嘴的疙瘩， 哦， 啊，我一直喝它呢，顶多含三次， 啊， 哦。啊，或者是碰一下子烫一下子拿肿了什么的也抹， 嗯， 哎，这管事儿啊，问题是说是我老头吧， 老爸还有说过， 那个，也四十多年了，您猜什么病啊， 嗯， 他那个身上啊长那个那叫是皮炎呐， 哎呀不好，好 不好，好 哦，他怎么用的呢，说一说 怎么用的，我给你告诉， 嗯， 使红花泡脚， 对， 一直泡脚做按摩，按你那个方法。 哦， 后来啊，问姚老师说：“姚老师啊，这怎么老不都还管事儿什么的？” 花椒。 姚老师一看，你别泡了，你这都破了。 哦， 姚老师说：“你使花椒泡吧。” 对， 就使花椒，再搁点盐。泡了多少年呢？接近得三年吧。 嗯， 啊，就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？ 嗯， 他不说这个毒出来就完事儿了，不家，过几天呢，啊，又来了，过几天又来，流那水啊都是跟那个他自己说啊，跟胶水似的， 哦，有粘 的，粘的 排毒 啊，就是排毒， 对， 不害怕， 嗯， 可是不害怕他老流啊，黏糊糊的呀， 嗯嗯， 啊，老流，反正过一阵子好了，好了又流，好了又流， 哎， 就说那个白呀，咔嚓咔嚓的那个老款呀， 啊， 那个早就好了。 哦， 就剩这个老刘， 啊， 就是过些日子一留，过些日子留，这反正现在来说有十来个月了吧。 你毒不排净了，它不可能彻底好。 真难排， 是不是？ 嗯，没说嘛， 嗯， 您再说了，这坚持就得好好坚持。 像那个湿啊，我们还可以什么红小豆啊，是吧？还有什么薏米仁啊，是吧？这些啊，经常吃着点，是吧？嗯，这个就防止了一些皮肤病。 这回吧就算变白了， 啊， 就说是不是那么紫黑紫黑的了，而且那皮子是手指盖一 K 着，一这一块呀，啊，不破了， 嗯， 过去啊那个皮子糟的那么一就湿手就那么一搓它都掉 啊，那是腐蚀的，都那个肌肉都不行了，那肉它不是表面皮肤的问题，哎，它是机体内在的一些垃圾，明白这意思吗？ 对对， 你老抹这个药膏管事儿吗？管事儿，抹两天见效，过两天是吧？这又不见效，又换，是吧？里边呢，多数都有激素，知道吗？ 嗯。 你哎，你不彻底从里边把毒排去，是吧？他那个 方法啊，过去。 哎，这话 也不知道啊。你说这真是，嗯，反正我们俩的收获，嗯，就简直是我们心里非常非常高兴，嗯，早就想给你汇报汇报这个事儿，我呢，剩下呢别的呢也都挺好的，我的孩子什么的也都挺好的， 哦， 他们也挺支持我们的， 哎， 因为我们这岁数上当吃亏的事儿多了去了。 行 了，李老师再见啊， 哎，再见， 谢谢你啊，我也不会说那客气话， 哎，嗯，好的，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。电话87874753，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，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好，朋友们，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。 1931年9月18日，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，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欢迎收听档案。